第23集，奈奥祖的疑问。 奈奥祖，古尔丹，我们种族历史污点中最黑暗的两个名字。但是德雷克塔尔却告诉我，奈奥祖曾经为人们所敬仰，甚至深受爱戴，而且他作为整个种族的精神领袖，真正关心他的人民。我很难将这些词所描述的那个人与后来奈奥祖的样子联系起来，但我努力尝试了。我努力尝试，因为我希望理解他。然而，虽然我尝试了，但我做不到。 什么？ 我把先知维伦放走了。 给你的命令是抓住他和其他俘虏。杜隆坦，你在想什么？就这么把这个大好机会像对待啃剩的骨头一样随意扔掉？我们本来能从维伦身上榨出多少情报？有他在我们手里，我们对付德莱尼人的时候可以有更大的优势。 你让我去俘虏他们，我也确实俘虏了他们，但是俘虏一名自愿被俘虏的人毫无荣耀可言。你希望我们团结为一个强大的种族，而非各个孤立的氏族。而如果没有一个不可侵犯的荣誉准则，这就无法实现。因此我拒绝这毫无荣耀可言的行为。 杜隆坦继续用他低沉粗哑的声音解释着，但是奈奥祖已经无心在听。他一想到基尔加丹会对此做出如何的反应，那压倒一切的恐惧就让他发抖。基尔加丹得知他们没能俘虏维伦时会有什么反应？奈奥祖告诉他这个计划的时候，基尔加丹看起来十分满意。奈奥祖认为胜利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，为自己的机智而自豪地沾沾自喜。他甚至斗胆提出将维伦奉上，作为给吉尔加丹的献礼。但现在会发生什么呢？奈奥祖意识到，对于给吉尔加丹带去令他失望的消息这件事，自己感到的不是懊恼，而是恐惧。但几乎在同一瞬间，奈奥祖顿悟到，吉尔加丹可能并不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善良而又慷慨。眼前的杜隆坦全神贯注，滔滔不绝地解释着自己的决定，并没有意识到奈奥祖的注意力转移开了。但奈奥祖感觉到了古尔丹的视线，古尔丹察觉到了他的老师第一次出现怀疑的苗头，另一股恐惧涌上了他的心头。怎样做才是正确的？怎么做对我的人民才是最好的？罗尔坎为什么再也不曾出现在我面前？这些问题反反复复出现在奈奥祖心里。他眨了眨眼回过神来，这才意识到杜隆坦已经说完了。双狼氏族高大的酋长正专注地看着奈奥祖，等着他开口。他应该怎么处理才是最好的？杜隆坦在各个氏族之间的评价很高，如果奈奥祖因为杜隆坦的决定而处罚他，会有许多人对双狼氏族表示同情，而这将导致奈奥祖努力打造的那个统一的兽人种族、统一的部落之间产生裂痕。但另一方面，如果他容忍了杜隆坦的举动，这对那些热烈拥护他、赞同德莱尼必须去死的支持者们将会是沉重而耻辱的打击。他无法抉择，只能瞪着杜隆坦。杜隆坦微微皱起了眉头。 老师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，你违背了你的精神领袖给你的直接命令，回你的营帐去吧，加拉德之子杜隆坦。我的老师稍后将送信给你，告知他的裁决。 滚吧，杜隆坦，你令我失望。更严重的是，你也令那个曾赐予我们如此恩惠的存在失望了。你很快就会得知我的决定。 但我还是给你带来了些东西。 这是我们在俘虏身上搜到的。我们氏族的萨满相信他们可能具有对抗德莱尼人的力量。 请原谅我刚才出言打断，老师。我看到您气得说不出话，担心那个双狼小子会把您的愤怒认为是犹豫。 当时的确满心愤怒，但如果荣誉会伤害你的人民，那就毫无意义。 杜龙坦向您献上了什么来平息您对他的怒火？ 我会亲自查看，然后将其与基尔加丹大人分享。 当然，老师，请原谅我的唐突，我只是因为好奇而已。我只是想看看杜龙坦有没有献上有什么价值的东西。 当然，如果我有任何发现，我也会告诉你。无论怎么说，你也是我的学徒，不是吗？ 我凡事只为侍奉您，老师。 古尔丹鞠躬后离开，奈奥祖重重地坐在铺床的毛皮上，他把那个袋子放在腿上，向先祖之魂祷告着。如果双狼氏族的酋长杜龙坦没能送来德莱尼人的领袖，起码能拿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他深呼吸，打开袋子，然后倒抽了一口凉气。柔软的皮革包裹着的是两颗闪闪发光的宝石。奈奥祖小心翼翼地伸手触碰红色的宝石，不由得又吸了一口气。能量、兴奋，还有一股力量在他体内流动。虽然他已经多年不曾需要武器，但他的手渴望着握住一把武器，并且挥动它。而且，奈奥祖觉得只要自己带着这颗水晶，必定能够命中目标。对兽人来说，这真是一份大礼。他一定要好好研究，怎样才能让这颗宝石中蕴含着的鲜红而火热的战斗激情为他所用。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，松开了那颗红色水晶。他再次深呼吸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也让自己头脑清醒。接下来是那颗黄色水晶。奈奥祖握住了水晶，他又一次感受到了水晶散发出来的温暖和其中蕴含的力量，但这次并非激动，并非急切的渴望。握着黄色水晶时，他感到灵台明澈，他感到自己这一生仿佛都一直在迷雾环绕的谷底观察一切。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种感觉，但一切都显得更加纯粹，更加清晰，更加明确。事实上，他的感觉变得如此敏锐而清晰，他意识到这样彻底地敞开心灵甚至令他感到痛苦。他放开水晶，让水晶落回到他的大腿上，那种如同刀刃般锋利的敏锐感觉消失了。奈奥祖微笑起来，如果他没能把维伦本人献给基尔加丹，至少他还能奉上这些珍宝来取悦那个伟大的存在。奈奥祖把消息告诉了基尔加丹，基尔加丹勃然大怒。奈奥祖在基尔加丹的怒火下颤抖着，身体紧紧地贴着地面，喃喃地祈求原谅。他紧闭双眼，等待着他从未经历过的痛苦贯穿他的身体。但基尔加丹的怒火突然停息了。奈奥祖鼓起勇气，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了一眼他的恩主。基尔加丹已经恢复了安详、沉着与镇定，周身沐浴在光芒中。 我很失望，但我明白两件事。首先，应当为这件事负责的是双狼氏族的酋长。其次，你永远不能再信任他，不能再让他执行任何重要的任务。 当然，主人。我绝不会再让他执行这样的任务了。还有，我们为您找到了这些水晶。 这些水晶对我毫无意义，但我想 他们在你的种族碾碎德莱尼的战争中也许会派上用场。那是你的战争，不是吗？ 当然，我的主人，这是先祖之魂的意愿。 那是我的意愿。 当然，当然，那是您的意愿，我一切服从于您。 吉尔加丹点了点头，似乎对这个回答很满意，然后他离开了。奈奥祖倒在地上，抬手抹着自己因为恐惧的汗水而变得湿滑的脸庞。突然，他的眼角看到什么白色的身影一闪而过。古尔丹看到了这一切。奈奥祖每天都能收到很多信件，内容都大同小异，要么是一次成功的突袭，要么是杀戮的荣耀，鲜血飞溅的景象。他没有读下去，他也不需要读下去了。